聆听烟波浩渺的运河声，感受古韵新风的通州情。10月16日，让我们一起听见潮声，听见经典。中共北京市通州区委宣传部联合策划运河潮起40年听见经典诵读会隆重举行，聆听烟波浩渺的运河声，感受古韵新风的通州情。10月16日，让我们一起听见潮声，听见经典。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听众朋友早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今天是2018年10月6日星期六，农历的8月27。今天五环路以内机动车尾号不限行。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6天了，听众朋友们可以抓紧时间到附近的公园去游玩一番。首先我们邀请到了北京房山区沃联福农业文化创意产业园创始人李雨晴，来给大家讲讲房山区有什么好玩的地方值得推荐。 我们房山区今年整10月1期间，我们最推荐的就是我们的农游，就是我们刚刚举办了中国农民丰收节嘛，我们房山区的秋收节活动，所以在我们的各个的很多景区里面都有这样的活动啊、等待市民来参与和游览，主要是一些大田景观啊这些。 那么让您推荐一些具体的景点的话，您推荐我们的听众朋友选择哪些地方去游玩一番呢？ 比如说我们天台花海的万亩花海啊、这个是我觉得特别适合一家人去游览的景区，然后呢我们也会在那儿看到一些丰收的景观，比如晒秋丰收门啊、然后能看到这个我们现在晒的什么柿子呀、辣椒啊、这个食用菊花等等，非常的壮观。现在这个天台花海里面呀、因为它是我们北京市最大的花卉景区了，春天油菜花，但是我们这个季节能看到的是色浪漫的薰衣草，就是马鞭草，然后呢还可以看到这个多彩的色带，白日草啊、鸡冠花啊什么等等组成的，还有波斯菊、硫化菊组成的这种多彩色带，这个是非常漂亮的啊。因为天台花海的地势呢，它是一个盆地式的这样的一个地貌，所以它的这个起伏的地貌是跟其他的花海很有差异的啊，视觉感官会非常的好啊。然后还可以看到一些稻草的树啊、这个也非常的有意思。然后还可以看到天鹅，还可以看到马，这些动物都在花海里面，就是你感觉是人和大自然的一个很和谐的一个场面。天台花海是中国最美田园嘛啊，它的生态非常的好。 这是一个我们可以说赏花赏景的地方哈。那有没有趣味性更强的，融合了一些休闲娱乐的项目的地方给我们听众来推荐一下？ 然后呢我们还推荐去沃联福农场参加那个蜀国争霸的活动啊、就是我们以红薯文化为主题，那么他做了各式各样的家庭小朋友可以参与的这种红薯的科普啊和体验的活动，比如说烤红薯，比如说红薯称重，红薯文化的知识科普。那么我还推荐就是十渡的稻作文化园，在那儿你可以看到稻田画，看到这个我们北京不常见的稻田，还可以钓稻田蟹等等的。这个沃联福农场啊，园区也是比较大的，而且比较一共占地面积400多亩，然后呢它有山地、有果园、有这个林地，还有我们的设施等业的大棚什么的，就是可以在这儿呢采花生、挖红薯，这些都可以，还有可以野炊，然后呢还可以捕鱼。主要刚才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个蜀国争霸的活动，蜀是红薯的蜀，然后在这儿呢您可以了解多个多品种的这个红薯文化。 我刚才听到您提到了野炊哈，野炊就是大家自己可以现场在那儿做饭吗？ 野炊呢就是你也可以自己带上一家人，带上食材到这儿来，我们这儿有那个大的这个柴锅，可以现场的自己用自己的手法烹饪一些食物，也可以现场采摘我们园区里的无公害的这种蔬菜来进行烹饪，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体验。 那这个地方听起来是不是也适合大人带着孩子一起去做一个亲子的旅行呢？ 我们所有的活动，包括我刚刚说的这个蜀国争霸的活动，它都是亲子家庭一块儿参与的，基本上呢都是家长带着小朋友过来。那么整个的园区的景观啊，还有除了活动的设置，还有景观小品，包括园区的功能啊，都是围绕着小朋友来设计的。比如说它有儿童的这个足球场，有光头强的家主题的这种剧场，然后呢还可以有小动物园，鸵鸟、梅花鹿、小山羊、小朋友小兔子、火鸡，小朋友都可以在这看得到。 小朋友还可以亲自的去喂食这些野生的动物。 对对对，当然可以喂了，就是园区都准备好食材，可以来喂这些小动物。 有文化的城市，有品味的生活。 FM107.3 AM1026 城市文化范儿。 北京具有3000多年建城史和850多年建都史，拥有古树名木40000多株，是古都北京的见证。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在全市开展了寻找北京最美十大树王活动，采取专家推选和网民投票方式进行。目前专家们已经推选出了32棵树作为候选树王，您可以在北京市政府网站、北京市园林绿化局网站以及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微信公众号、绿化与生活杂志微信公众号、生态文明微信公众号参与投票。参与投票的截止时间是10月8号24点，最后将有10棵古树入选，成为北京最美十大树王。现在呼声最高的古树有哪些？它们固守着哪些古迹？又述说着怎样的传奇佳话？城市文化范儿，11假期期间邀请北京市园林绿化局野生动植物保护处副处长黄三祥。 黄处长，今天您要给我们推荐的 这些古树 是 背后的故事，大家也趁着秋色， 我要给大家推荐的呢，就是实际上是咱们北京的一个古玉兰的之最， 古玉兰， 玉兰树在咱们北京也是很常见，是吧？然后在这个大街小巷都能看见，都能看见。这个古玉兰树在哪生长呢？它在咱们那个大觉寺。就是海淀区有一个大觉寺，属于咱们市文物局主管的这么一个单位。这个树呢，它是咱们目前啊，咱北京市啊最有名的这个玉兰树。然后从清代开始啊，每年就是都要在那儿办一个玉兰节，然后玉兰文化节。然后这个事儿呢，像目前呢，一直实际上也延续到了咱们现在。咱们每年呢，一到春天的时候，咱们大觉寺呢也会要办这个玉兰节。然后呢，就是咱们老北京人，大家都呢愿意到这个玉兰树底下去啊，一块去看看这个玉兰树。然后另外呢，这个也感受一下咱们大觉寺的这个辽代的八大水院的这种文化。因为大觉寺呢，当时呢就是属于辽代的八大水院之一嘛，啊，这每年成为咱北京的一大活动吧，啊，也很有特色的这么一个活动。 那咱们这个古树的最美古树的评选很重视古树背后文化底蕴啊，那这株树背后有什么文化故事吗？ 这个树呢，它主要就是跟清朝以来这种咱们这种玉兰文化节这个相关。咱北京一说啊，这个玉兰，说看玉兰就要上大觉寺去， 对， 一说要办什么这个春天办什么这个节那个节，是吧？就能想到大觉寺的玉兰文化节，应该成为这个咱们玉兰在北京的一个代言或者是一个招牌了。玉兰它是这样，玉兰因为它这个花呀也是比较大，也比较好看，是吧？然后呢，而且呢就是也有象征这个冰清玉洁的这么一个意思，所以呢很多，而且在咱们北京来说啊，整个气候条件呢也比较适宜咱们这个玉兰的生长，所以也是咱们老百姓比较喜欢的这么一种植物吧，啊，从清朝开始，咱北京就很多，包括这王府大院呢，都要种植这个玉兰啊，可能也是一种寓意和一种象征吧。 那咱们这株玉兰附近还有哪些值得推荐的游玩的地方？ 大觉寺这边呢，它在里边呢，实际上还有好几棵，大概3棵左右的叫千年银杏，那也不到1000年，但是也接近，都属于辽代以来的这个古银杏。因为现在这个季节呢，就是应该说也是咱们北京啊去看这个 银杏的这个黄叶的啊，这个比较好的这么去除之一吧。其中有一棵呢也比较奇特，它叫一母抱九子，就说这个有一棵比较挺拔的银杏，周边呢它有九个萌发的萌裂的枝，萌裂的这个小树啊，一直围着这个树，叫一母抱九子。 谢谢黄处长。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来看一看十一假期有哪些公园值得我们去游玩。最近夜游公园赏月让很多人印象深刻，其实多数公园在晚上都是允许市民进园漫步，只是许多市民还不了解，市属各大公园除香山公园和动物园等外，在傍晚五六点钟关闭园中园和景区后，公园大门仍然开放接待游园休憩的市民，闭园时间普遍持续至旺季，也就是4月1号到10月31号晚上的9点前后，淡季是在11月1号到3月31号晚上8点前后。市民游客可以在公园和动物园等外，在傍晚五六点钟关闭园中园和景区后，公园大门仍然开放接待游园休憩的市民，闭园时间普遍持续至旺季，也就是4月1号到10月31号晚上的9点前后，淡季是在11月1号到3月31号晚上8点前后。市民游客可以在这段时光内在公园锻炼漫步，享受夜游公园的美好时光。在十一假期，市属公园同样花讯不断。北海公园内远道而来的开封一局以婀娜多姿的姿态迎接游客。陶然亭公园的造型局艺展将继续持续。第26届北京市花展也在北京植物园开幕。游客可以关注各公园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来留意具体花讯。金秋时节，登山赏花踏秋正当时，第十届北京菊花文化节正在全市六大展区展出。中秋国庆前后，天坛公园、北海公园、陶然亭公园、奥林匹克森林公园以及北京植物园和圆明园将先后开展菊花文化节，供市民和游客赏玩。除经典菊花展外，颐和园颐和秋韵桂花文化节、中山公园四季飘香金秋兰花精品展以及北京植物园第四届苦苣苔展及盆景展等都是秋日赏花的好去处。国庆节街道上也能看花，北京长安街沿线及各公园国庆主题花坛半亮北京，北京玉渊潭公园的红传颂主题花坛吸引了许多游客拍照留影。红传颂主题花坛是公园自主研究设计，背景图案为宽7米高4米的红旗和展翅飞翔的白鸽，前面为微缩立体插草的南湖红船，长5米，红船遨游在色彩缤纷的花海中。主题花坛体现了公园人将红船精神扎根心底，不忘初心，砥砺前行，爱岗敬业的园林情怀。花坛整体采用渗灌、滴灌和微喷相结合的灌溉形式，在节约用水的同时做到精准供水。十一期间，朝阳公园线上购票和充值服务正式开启，日后游客足不出户即可在线上办理公园月票、年票。同时今年初开始试运行的智能检票系统同样为游客提供了便利，不用排队买票，只要使用公交一卡通即可直接刷卡入园。公园还在车流量比较大的东门和南门停车场引进了智能停车管理系统，增设了收费数据实时核算、实时统计、实时分析、电子支付、线上和线下客户端多渠道交易等功能，提高了停车收费的过程和财务管理的自动化程度，不仅节省了支付的时间，车场进出的效率也大大提高。逛公园也能和高科技结合起来了，国内首家库珀有氧智能步道在青龙湖畔建成，吸引了众多游客前往体验。这条全长 7.2 公里的智能步道沿途设置了科学健身指导标识牌、有氧运动处方模块、智能信息大屏等高科技的智能设备，健身人群可以实时记录自己的心率和运动数据，测定自己的有氧能力，实现科学运动。生命湖库珀有氧步道是由生命湖健康集团联合美国库珀有氧大健康建设而成，从生命湖酒店出发，沿着青龙湖畔而行，全长 7.2 公里的智能步道按照国际标准定制，沿途设置科学健身指导标识牌等高科技智能设备， 从而精准真实地显示每个人的身体健康的水平数据。从10月1号起，位于平谷的 4A 景区石林峡票价将从78元降至68元，位于密云的古北水镇也将从10月30号开始降价，由150元降至140元。除了这两个景区外，今年以来北京市四个景区此前已经分别降价，甚至取消门票改为免费。其中鸟巢从9月22号开始门票已由50元降至40元。今年4月莲花池公园、丰台公园、万丰亭公园都已取消了门票改为免费。怀柔的红螺寺、青龙峡、喇叭沟门、原始森林三个景区取消了原定于8月的涨价安排。据北京市发改委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这些景区的降价预计每年共计为游客会减少门票支出5865万元。据介绍，北京市景区门票价格在全国水平中处于中低水平。以政府定价5A 级景区为例，单独售票景点门票平均价格为39元，远低于此轮降价前全国86元的平均水平。目前全市600多家注册公园中，免费公园已占比达到了85%以上。喜欢月季的朋友别错过，拥有15个国家、1770多个月季品种的蔚山庄世界月季主题园近期被正式授牌世界月季名园。这是继深圳人民公园、常州紫金公园、北京植物园后，我国第四个获此殊荣的公园。位于大兴区蔚山庄镇的世界月季主题园有10多个特色主题园区，其中的五洲月季园汇集了来自美国、德国、英国等15个国家的1770多个月季品种。全国首座月季博物馆也坐落在世界月季主题园。月季博物馆陈设部分分为历史、科学、文化、世界、人物、园林、生活、展望8个主题板块。与月季博物馆遥相呼应的月季主题园还有30多个城市和地区的主题展区。昌平区回龙观天通苑地区中部的东口小镇魏窑村内，过去一处9000余平方米的斯达乱建变成了休闲公园，附近还新添了车位100余个，新添照明路灯20余盏，新植树木100余棵，是附近居民休闲娱乐的新去处。园内还设有2处人工湖及观景台、文化长廊、健身器材等，为来此休闲放松的居民提供了多元的选择。如果您到亦庄的凉水河公园休闲娱乐，也会有新的发现。这片滨河公园不仅重新修整花坛、护坡，种上了精致的花草，铺设了步道和自行车道，还用上了许多黑科技。座椅可以给手机充电，用蓝牙连上手机还能变成音箱。路灯可以一键呼救报警，垃圾桶能自动开合，还能压缩垃圾。亦庄凉水河公园的景观提升改造工程融入了科技环保理念，明年将启动公园第二期景观提升改造工程，应用更多智慧环保的黑科技，为附近居民的休闲生活提供便利。城南大兴区黄村的中华文化园也值得大家去看一看，它与世界公园西汉古墓连成一片，文化园所倡导的就是弘扬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与灿烂的文化。这里将园林文化作为载体，可以称得上是一处发扬爱国主义教育的主题公园。南门为商周时期盛行的司母戊鼎造型，古朴大气，而西门则是韵味十足的平首翘足步壁造型。在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一件事儿，国庆节后机动车限行尾号将启动轮换，从10月8号起周一限行2和7，大家要提前安排好假期后的出行安排。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城市文化范儿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以上资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北京晨报等媒体，编辑主持人子昂，代表金志刘冰，感谢大家的收听。在10点，城市广播为您安排的是京城帮帮团节目。在明天的节目中，我们北京电台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型报道《三代人的求学梦》系列节目中，将为您邀请到北京清华长庚医院院长王进，带来他的人生故事，欢迎您到时收听。同时明天的资讯部分还会为您提供11假期公园方面的出游提示，同时还会继续带来参加这次北京最美十大树王评选最美古树背后的故事，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我们的城市文化范儿。